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59集，事发二。实不相瞒，我是受沈三夫人所托，沈三夫人被沈三老爷和常在清逼得无路可退，眼下却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沈三夫人是打算鱼死网破了，就是要让沈三老爷和常在清不好过，于是找到了你。 我？ 严厉看着沈妙，心中渐渐意识到了什么，说道： 贵人的意思是…… 在恰当的时候同沈三老爷说明常在清是你的妻子，让沈三老爷早日终止这个错误。 我…… 沈妙才不给田丽犹豫的时间呢，他说道：莫非你愿意看着自己的妻子同别人白头偕老？你对他余情未了，想放他一条生路？他可曾为你考虑半分？若是他心中还有良知尚存，且不提你自己，他总会舍不得怀生的。可事实就是，他连日后为怀生留下的最后一点积蓄都要卷走。常在清的心里只有他自己，他从来没有将你们父子放在心上，遭遇如此不公还要以德报怨。田丽，莫非你们田家出来的都是菩萨座下的弟子，都是慈悲的不分青红皂白？这一番话连削带打，很是不客气，听得一边的谢景行唇角微扬，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沈妙。听得田丽脸色涨得通红，却又不敢也不能反驳沈妙的话。最重要的是，凭什么怀生就要过得如此艰辛困苦，而常在清和沈万的儿子却可以逍遥自在？若是有一天怀生遇着这位同母异父的弟弟，届时弟弟乃是人上人，怀生却只能如同一个下人般的伺候他，而常在清呢，只认弟弟不认他，怀生又会如何想？田丽，你好好想想，你真的甘心？沈妙的话总是带着淡淡的蛊惑，让人不自觉地就顺着他的话想，而他说的显然又是田丽最在意的地方。田丽就算千坏万坏，就算对怀生也是粗鲁得很，却到底比常在清多一点点良心，否则也不会明明是个赌鬼，却还保留着最后一处地契给怀生娶媳妇了。田丽说道： 贵人，我知道我不甘心，可是她毕竟是怀生的娘，我只想追回她来，若是她被人打死，怀生也会伤心的。 不要让怀生知道这件事就行了，事成之后沈三夫人会付给你们父子一大笔银子，这大笔银子比当初那份地契要多得多，拿了这笔银子，你们尽可远走高飞，到一个没有人认识你们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。没有常在清，怀生还有你这个爹，你好好待怀生，怀生未必不会过得比现在好。这世上有两样东西不能挽留，泼出去的水和走出去的人。常在清主动走出了你们的生活，他现在锦衣玉食，过得极好，你又如何将他追回来？凭你的真心，还是凭怀生与他的母子关系？你以为这可能吗？田丽痛苦地闭了闭眼。沈妙说的没错，常在清现在过得这么好，实在是没有任何理由回到从前那个不堪的生活中去。若是他真的在乎自己，在乎和怀生的母子情分，也就不会做出买了地契逃跑的事情了。面前戴着面巾的女子还在平静地说着话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他不仁在先，你又何必演绎呢？眼下就有一个可以重新改变你人生的机会，错过一次就不会再有第二次了。无论是不是踏着常在清的人生往前走，你总归都是没错的，因为 这是常在清欠你们父子二人的，你做不做？伴随着沈妙的这番话，田丽眼前飞快闪过了很多东西。常在清嫌弃厌恶的眼神，逃走后街坊邻居对他的指指点点，怀生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不知道想什么，还有永远只能穿破破烂烂的衣裳。若是有朝一日他也能改变人生，也能如那些殷实的富贵之家一样给予怀生好的生活，田丽猛地抬起头来，一瞬间下定了某个决心一般说道： 坐，我答应你一切，听你吩咐，不过你要给我足够的银钱，让我们爷俩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衣食无忧。 沈妙挑了挑眉，传言有的时候也并不可信，说的田丽跟个无赖地痞一般，倒没想到今日竟然这般简单。田丽并不难缠，或许是因为怀生的原因，这男人虽然没什么本事，性情又不算好，可到底还是良知未泯。 银子会给你。 说话的却是谢景行，他站在阴影中倚着门，懒洋洋地开口道： 不要打别的主意，否则…… 小的不敢。 田丽猛地一颤，连忙低下头，惶恐地说道。不知为什么，面对着这个男人，总让他觉得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恐惧。即便从开始到现在说话的是戴着面纱的女人，可是紫衣男子的气息却在狭窄的屋中无孔不入。沈妙瞧了一眼谢景行，谢景行倒是挺好使的，要是去恐吓什么人都不用说什么重话了，直接将谢景行带着往那头一杵，对方自个儿也就蔫了。等谢景行和沈妙二人离开屋子的时候，怀生迎了过来，看着沈妙怯怯地开口问道： 你们能找到娘亲吗？ 沈妙看着怀生脸下眉眼说道：早些睡吧。说罢便率先走了出去。他的步子到底是走得急了些，谢景行跟上，带出了城东的这处巷子，又到了外面的街头。谢景行瞥见沈妙的神色说道： 你对那孩子感到抱歉？ 抱歉也要继续做，我也是个自私的人。 你做的没错。 谢景行漫不经心道： 你又不是菩萨座下的弟子。 他拿沈妙方才说田丽的话来说沈妙，到底是存了几分安慰的心思。沈妙瞧了他一眼说：你是？谢景行挑眉： 怎么说？ 陪我大半夜的出行，又帮我威胁田丽以绝后患，你是菩萨座下的弟子，不然怎么这样好心呢？谢景行轻笑一声说道： 你好像一点不领情。 沈妙慢慢地扬起唇角，和谢景行之间的关系无意之中在渐渐改变了，不用针锋相对，因为对方意识十分聪明，反而更加坦荡，好像有很多事情并非一个人去做，也更加轻松了点。就比如此时此刻，在无人的雪夜街道，就像散步一样的并肩而行。他好像骨子里还是那个沈皇后，又好像多了些什么从前不曾有的东西。 常在清的事情需要我帮忙吗？ 谢景行懒洋洋道： 如果你求我，我可以考虑一下。 那就不劳瑞王殿下费心了，省得横生枝节。 你又有好办法了？ 谢景行瞥他一眼，似笑非笑道： 有时候觉得天下什么时候才能有你也解决不了的难题，或许你也会求我。 大概没有那种事。 遗憾。 谢景行语含惋惜。沈妙笑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